初的喜乐是我今天的力量，即使在失恋中我站立坚强而活着，你的话照亮我的每一步，你用你的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充满喜乐，我充满喜乐，主的喜乐住在我里面，我充满喜乐，我充满喜乐，在你的同在中我的心欢喜，你让我知道生命的道路，在你面前喜乐增长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我的灵魂欢呼并纪念你的良善，即使眼泪暂时来临，你的喜乐如暑日东升般回归。